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江下闻鞠剑，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新书局的启航。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幽默文库的一本作品，鲁迅先生的幽默经典作品选，名字叫玩笑只当他玩笑。鲁迅先生啊很了不起哈，他是一个可以让你在会心一笑中开始思想的现代幽默讽刺文学的开创者。余不多说，给大家读一段鲁迅先生的打油诗啊。鲁迅先生写过打油诗，不知大家听过没有啊。我原来啊读这个的时候还不知道说这是鲁迅先生的，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得知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后大跌眼镜，我想没想到鲁迅先生居然还写打油诗。这首打油诗的名字叫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他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金，回他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他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回他什么冰糖葫芦。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他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锁，回他什么法罕药。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他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他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他去吧。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唐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王思全，就读于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千万别放弃》这个故事，它是围绕小猪和大灰狼展开的。小猪得了很重的病，原本想吃掉小猪的大灰狼看着小猪病这么重，就想先救活它再吃掉它。可是在照顾小猪的过程中，大灰狼从开始自私的想法慢慢变成一定要让小猪好起来。随着感情的加深，两人的生命仿佛也走到了尽头。大灰狼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为了小猪宁愿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大灰狼是怎么帮助小猪的吗？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吧。 下面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宫西达也为我们写的，是由彭毅伯伯翻译的，谢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千万别放弃。 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非常非常的让人想不到，比如狼会吃掉小猪，小猪见了狼就会逃跑。可是有一天，在森林里面，在一棵大树的旁边，有一只小猪走着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他难受地哼哼着， 好累哦，也好困哦。 哦，这只小猪不光是累了困了，它生病了，也许马上就要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长得好凶好凶的大恶狼朝这边走了过来。 嗯，刚才好像有谁在说话。 狼看了看周围，这片森林黑咕隆咚，好像挺吓人。 难道是心理作用？怎么没有人呢？ 狼一边说一边害怕地打起了哆嗦。 这环境有点吓人呐、可是我又好饿，我还是得找一点吃的东西。在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一只好吃的小猪。 狼刚想到这儿，回头一看，竟然看到了躺在树底下的小猪。 真的有啊。哇，这是一只看上去又好吃又可爱的小猪。 狼朝着小猪扑过去，猛地张开了大嘴。 啊， 可是小猪就在这个时候痛苦地喘了口气。 看来这家伙好像是生病了。哎呀，虽然他看上去挺好吃的，但要是生病了，有了，我要等这家伙病好了再吃。这样吧，我把它先抱回家去。 狼把小猪抱起来，他可不想吃掉一只生病的小猪，那样他也会生病的。狼打算把小猪带回家，等它病好了再吃。反正这是一只狡猾的、让人讨厌的、要吃掉别人的小猪，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可爱的小猪，你就睡到我的床上吧。给你盖上软绵绵的棉被，别着凉啊。 狼把小猪放在床上盖好被子，然后咽了一口口水。 那看上去真好吃。那我就祝愿你快点快点的好起来，等你病好了我就再吃你啊。 说完，狼咕咚一声躺在了又凉又硬的地板上。小猪睡了床，他只好睡在地上。小猪盖了被子，他只好冻着什么也不盖。他就这样和小猪一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狼很早就起床了。 小猪，我给你煮了一碗玉米汤，来，把它喝了吧。慢慢哦，小心烫，喝了之后啊，你就会好起来的啦。 哇，狼怎么会对小猪这么好呢？谁看了都会觉得奇怪的。第三天早上，狼为了让小猪开心，还给他唱了一支奇怪的歌。 猪嘿嘿，猪嘿嘿，猪嘿嘿的嘿嘿嘿嘿嘿。 狼一边唱着，一边扭着屁股跳舞给小猪看。 怎么样？怎么样，小猪啊？好玩吧？你快点好起来吧！快点好起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唱歌跳舞了。 哎呀，狼怎么又变了？他以前可从来不会唱歌给别人听啊。这样对吗？ 猪嘿嘿，嘿嘿猪，喂！ 狼就这样认真的、仔细的照顾着小猪。可是好多天过去了，小猪的病一点儿也没好。 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第四天早上，狼很早就跑到了草原上，摘了一朵漂亮的小白花带回来。 小猪，看看这朵花怎么样？好看吗？ 好看，好看。好看， 小猪睁开眼睛，露出了一丝笑容。 是吗？你觉得好看，那就好了。我想问，比起我的歌和舞蹈，哪个好看呢？是不是花儿更好看呢？ 小猪点了点头。哇，狼高兴极了。于是第五天早上，狼又一大早就跑到草原上去采花了。 让我多采一点，既然小猪喜欢，我想他看到哇那么一大把这些小白花，那他一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 狼采了一大篮子白色的小花，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 我想起来了， 以前我的爷爷跟我说过，只要吃了一种花瓣和叶子都是红色的花儿啊，不管什么病啊都能好。哎，好吧，让我现在就去找找那种红花儿。嗯， 从那天开始啊，狼每天都要出门去找那种花儿和叶子都是红的花儿。 嗯， 就算是下大雨全身都淋湿了，狼也还是会去找。就算是刮大风，刮的狼都要飞到天上去了，狼也还是会去找。 哎呀，我怎么还没有找到啊？ 可是小猪的病越来越重了。 嗯，我已经不行了，可能要永远的睡过去了。谢谢你照顾我，要是我病好了，能被你吃掉就好了。对不起了，狼先生。 小猪可能快死了，狼很着急，很着急。他把房间里摆满了白色的小花。 你看，你看，啊。哎，这有很多花儿。哎，傻瓜，哎，傻瓜，哎，你为什么要放弃？你不能放弃。你为什么不好起来呢？为什么不努力的活下去呢？你看啊，有很多好玩的、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呢。你不是想被我吃掉吗？那你就快点好起来呀、啊！你懂了吗？ 小猪已经很没有力气了。 是。 说完，他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嗯，又是新的一天。嗯，我要继续去找那种红色的花。嗯， 狼出了门，天刮着大风，刮的树叶到处乱飞。他来到了悬崖的旁边。哦，悬崖太高了，太高了。啊！要是掉下去， 哎呀，要是从这掉下去，可就完蛋了。 说完，他把头伸出悬崖往下看。 啊！我看见了，红色的花儿，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狼看见在悬崖的底下。就在岩石上长着一朵红色花、红色叶子的花。可是要是从这个悬崖下去，那肯定会死掉的。 这也太高了，太陡了，太险了。我但是为了小猪，我还是要慢慢的，我要坚持，我不放弃。 狼沿着悬崖摸着石头，踩着石头缝，慢慢地往下爬。 我求你了，你小点行吗？老天，你让这风刮得小一点行吗？ 狼根本就不想再吃小猪了，他现在心里想的都是找到那朵花，把小猪给救活。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下爬， 越来越近了，还差一点点。 狼把手伸了出去，就在他抓住红花的那个时候，突然好多天过去了，狼掉下了悬崖，小猪的病没有治好，他们都死了吗？啊，不是，狼啊掉到了一堆草上面，把红花带回家给小猪吃了。你猜现在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俩在草原上呢。 猪嘿嘿，全身都是劲儿。 狼扭着屁股跳着舞，唱着歌。小猪呢，也跟他一起唱着歌。 猪嘿嘿。 啊，也许你会问，他们两个为什么还都活着呢？ 因为像这么好的两个朋友，谁都不会舍得让他们死掉的。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唐耳朵， 怎么了？ 你为什么总是在盘子里剩下一点呢？ 人家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嘛。 哎呀，那不然我把这点扔掉算了。 别扔掉啊，扔掉多浪费呀。 那怎么办呢？ 留着下一顿吃呗。 好吧，那我放在冰箱里啦。 谢谢。 唐耳朵，你中午只是剩下了一点儿，怎么晚上这一点儿又剩下了一点儿啊？ 那老师说不能吃得太胖的，太胖的话不健康。 老师没说不能浪费食物吗？ 也是。 哎呀， 没关系没关系，我 这点儿都已经剩了一天了，不行我就把它给扔掉吧。 不要不要，你可以吃掉啊。 我可不想吃掉，这是你的胡萝卜嘛。 那我就放在冰箱里，明天再吃吧。 又放在冰箱里呀？好吧。唐耳朵， 你 昨天剩了两次的胡萝卜，怎么又剩下了一点儿呢？ 哎呀，我最近胃口小。 天哪！哎呀，我觉得这胡萝卜已经不能吃了，我还是把它扔掉。你把盘子赶紧刷了吧。怎么办？ 我吃点胡萝卜就吃点胡萝卜。我吃点胡萝卜，麻烦你给我刷一下吧。 等等。 给，谢谢。 唐耳朵，这个家伙每次都在盘子里剩点，原来是为了躲避刷盘子。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幼儿园里，老师问小朋友，小朋友们，你们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脸，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面孔，这可以让我们去识别不同的人。所以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看脸呢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呢想问一问小朋友们，你们都来说一说，那脸究竟是干嘛用的呢？团的小朋友马上举手回答说， 脸是给妈妈亲的。 老师笑着追问说，哦，那给不给爸爸亲呢？ 对了，还有爸爸，给爸爸亲，也给爷爷亲，奶奶亲，姥姥亲，姥爷亲。 老师啊笑得更灿烂了，接着继续追问说，那你的脸到底是给谁亲的呀？ 是给妈妈亲的。 紧接着旁边的小朋友呱呱站起来了，他对老师说， 不对，他说的不对，脸是用来洗的，脸是用来贴纸的，还有脸是用来戴眼镜的，反正脸的用处可大了。我爸爸说什么都可以不要，必须得要脸。我爸爸说我们不能做一个没脸没皮的孩子。 老师一看，既然孩子们没有弄明白，那就先换一个话题吧，就引导孩子们说，那好，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啊，小朋友，你们的头发是干什么用的呢？ 头发是用来梳头发的。 老师笑了笑，点点头，又问旁边的小男生呱呱，那呱呱你说说，你的头发是用来干什么的？它不能扎辫子，那它有什么用呢？呱呱回答说， 我的头发虽然不能扎辫子，但是也得梳头啊，还是用来梳头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用来给理发店剃头的，没有我的头发他们就得关门了，